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还是很有感觉，用眼睛去素描。

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》。日本动漫向来都很受影迷追捧，不过韩国也出品了一些不错的动画大片，比如这部有着韩版《狮子王》之称的《鸡妈鸭仔》。 여기에머물지말고곧장동쪽숲너머에있는늪으로 透过电影名字，大家应该能猜到故事情节了。而事实上，与鸭仔绿绿比，鸡妈妈牙牙更像是影片的绝对主角。他为了摆脱下蛋鸡的命运，以三日绝食法骗得主人把他当成病鸡扔出鸡笼，而自由的他却又遭遇了凶狠的黄鼠狼。 다르다고 저렇게갔다고그지금마당에있어이러고싶은데가아니야 엄마 其实他的离奇经历还不止这些，他还爱上了有家室的野鸭，并在野鸭夫妇被黄鼠狼残害后为他们抚养了鸭仔绿绿。显然这对奇怪的母子受到了很多冷嘲热讽，甚至连慢慢长大的绿绿也开始对鸡妈妈疏远。 我想对让他来帮你啊， 这部韩国亲子动画大打亲情牌，并创造了票房神话，建议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重温。当然保持童真的你也不能错过，推荐给大家鸡妈鸭仔。 说今天的约会不能来了，口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。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，比起坦白还可爱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都会舍得阻开，我又在提醒你既相信你真走不开。你这劈腿高手真的让我无影都待，我是白痴，你是恋爱的天才，我应该受伤害，所以活该在等待。等你有一天明白，我会服从你安排，你会发现在我情敌当中我的存在。我是白痴，也是被骗的天才，你肯买我肯卖，对我无知的来，未知则去，演得精彩，显得很怪，不敢流露感慨。我一直忍耐，搞不懂谁是真天才。所以没人知道你的情人长得帅不帅，而每一个人为你美丽来得很快，受了伤害去得也快，搞得不愉快。我故意置身事外，什么都不去责怪，无知让自己可以保持自由的自在。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熬到现在，是白痴，你是恋爱的天才，我应该受伤害，所以我该在等待。等你有一天明白，我会服从你安排，你会发现在我情敌当中我的存在。我是白痴，也是被骗的天才，你肯买我肯卖，对我无知的来，未知自取，演得精彩，显得很怪，只忍耐，搞不懂谁是真天才。

常被淘汰，后官都拍完你还在发呆，没人靠过来，高贵别人会睁开，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空屋子里没有回声。

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没有人喜欢揭露人性的阴暗面，可有些问题却在一个个浮尘里真实存在着。电影《浮尘迷事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。由秦昊和郝蕾饰演的一对夫妻本是令人艳羡的，他们衣食无忧，女儿懂事，但表面的幸福很快被丈夫的外遇打破。心灰意冷的郝蕾在跟踪调查中发现，这一切不是小三插足那么简单，而是丈夫的欲望和贪恋埋葬了他们的爱情。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你一块就死了。 你别碰我！我不认识你。 把充斥着不安和躁动的社会称为浮城，应该再恰当不过了。在影片的这座浮城里，男主角秦昊饰演的乔永照就没能抵挡现实的诱惑，背叛妻子，玩弄异性，一次次沉沦在都市的纸醉金迷中，甚至陷入了命案官司。一向有着犀利观点的娄烨，总能将现实在作品当中。他所指导的《浮城迷事》推荐给你。 心中有一道雪晴，当时间慢慢化开记忆的冰，谁还记得那年的我和你，在最冷的天说最暖的语言，在某一个雪天去了那个地方，找遍地的白，满天的味道。如今的雪再没有当初的大，如今的你是否会想起那最美的景吗？透过冬日的暖阳，看着你微笑的侧面，伸手穿过发梢，你说这是我的浪漫。天上飘着白白的雪，地下深深两行脚印，在这明明晃晃乱乱吹吹的冬天。 下深深两行脚印，在这明明晃晃乱乱吹吹的冬天。那是风雪过后就匆匆而逝的岁月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好的地方走下去，别总是